为。美国白宫就指，如果伊朗女生因为接受教育而被毒害，事件是不合情理和可耻。朝中社报道，北韩外务省指责美国和南韩进行联合空中军演，认为是蓄意加剧紧张局势。北韩外务省在声明中说，尽管北韩一再警告，但美国蓄意继续加剧局势。最近的联合空中演习清楚地表明，美国动用核武对抗北韩的计划已经被推进至实战水平。美国空军可搭载核武器的 B-52H 轰炸机，昨日在朝鲜半岛上空和南韩空军进行联合空中演习，是美军 B-52H 轰炸机事隔三个月后再次飞抵朝鲜半岛。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0点，跌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39美元，卖出1845.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01，瑞士法郎0.931，加元1.362，人民币6.931，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68，欧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青屿干线嘅访客中心。咁由于呢一个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而家青马大桥下层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再重复多次啊，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青屿干线嘅访客中心。咁而家青马大桥下层咧都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翻去葵涌货柜码头车多，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慢车。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御龙山对出。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嘅公路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科学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教资员宿舍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坑口嘅永隆路。咁再提你啦，受较早前嘅火警影响，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同埋白兰轩道、绵登径、缅甸台啊，仍然有封路措施。喺新界，屯门嘅乡事会路有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你今日咧又有冇继续戴住口罩咧？听众陈生， 我自己系老师啦，学生都一样。喂，全班都戴口罩，我唔戴口罩，咁我点样融入嗰个社群咧？咁样， 教育心理学家彭志华， 边批人最容易有困难呢？平时都冇朋友嗰批，系用体谅先由社工班主任提供辅导。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7日，劳工处就安达臣道天秤倒塌事故向相关承建及分判商等提出检控。 当局将检视绿表买居屋是否需有入息及资产限制。 医管局成立检讨委员会，检视医疗仪器及设施保养维修。 南韩公布解决二战被强征劳工，对日赔偿第三方代赔方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3月7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早前咧喺北角发生嘅的士交通意外啦，就系撞伤3名嘅途人，涉及一个嘅84岁嘅的士司机。嗱，多份报章咧，包括明报都提到话，佢据佢哋了解咧，司机咧有报称到话个脚掣系失灵，不过的士咧经初步检验之后咧就话机件冇大问题。今次呢个交通事故都令人关心到一啲年长嘅司机嘅健康会唔会造成一啲嘅道路安全问题咧，或者系今次造成意外嘅原因咧？都有待调查啦。不过就有受到一个嘅关注，系咪同呢一样嘢有关系嘅咁？嗱，现时香港规定咧，年满70岁嘅驾驶者咧，至少每3年要做一次嘅体检。运输署署长咧，寻日就提到话，上年年中咧已经系成立个专家小组咧，系检讨驾驶执照持有人嘅体格证明机制咧，系咪有一个嘅调整空间嘅咁？详细情况就请嚟运输署署长罗淑佩咧，同我哋倾啊。早晨，署长。 早晨，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嗱，针对今次早啦咧呢个北角嘅交通意外啦，目前运输署嚟讲有啲咩跟进工作？ 好似我哋你刚刚讲啦，其实我哋一路做紧工作咧，就睇紧比较年长嘅，特别系商用车司机，佢哋嗰个续牌嘅时候咧，我哋而家要求嘅嗰个体格检验咧，会唔会可以做多啲，做密一啲啦，做认真一啲啦，咁样。咁呢个当然咧，牵涉咗年长嘅司机啦，亦都牵涉咗咧，即系我哋需要有一个清晰嘅，究竟我哋话当要做即系比较仔细一啲嘅检验嘅时候咧，其实系做啲乜嘢嘢，边啲系相关？譬如好似乐文你刚才讲嗰位司机佢话脚掣嗰度，咁当然有待机件嘅检验啦。咁但系即系去到我哋年纪大啲嘅时候，譬如手啊、脚啊，甚至耳啊。眼啊，嗰个反应咧，其实可能都系需要我哋 keep 住嘅 ，keep 住睇，保证佢系即系正常，咁然之后咧揸车先安全。咁呢啲都系我哋同专家组里面嘅医疗嘅各位嘅专家咧去睇紧嘅其中一样嘢啦。 即系而家有一个嘅小组，就有啲专家喺入边嘅。头先我就听你讲，好似都有啲方向噶啦，即系除咗即系都睇下啲眼耳啊，嗰个嘅能力啦，或者啲手脚嘅反应啊等等。其实好似已经有方向噶啦，咁几时会即系落实或者真系做一啲嘅建议出嚟，或者要司机系真系跟住 呢一啲嘅檢查嘅項目去做檢查咧，喺續牌嘅時候。 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個法例裡面咧，而家都有一個規定，就七十歲以上嘅所有駕駛人士。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改變呢一樣嘢咧，都係需要有一個法例嘅修訂嘅過程。咁法例修訂，我哋當然草擬以外咧，就亦都要同大家有個諮詢啊，有個即係商量啊咁樣樣。 嗯， 呢個我哋都亦都計劃緊咧，好快就會翻去立法會嗰度咧，同大家去商量。咁但係咧，我哋嘅專家小組咧，亦都即係需要係有一個具體嘅，唔淨止係方向，有啲比較具體嘅方案咧，我哋傾起上嚟先至容易喺業界嗰度咧取得個共識。因為我哋亦都明白嘅，即係凡親我哋引入呢一啲作為一個續領車牌嗰個條件嘅話咧，咁我哋都要同業界咧有一個好嘅理解同埋共識咧，推行起嚟先至會容易嘅。 嗯，所以我就想搞清楚，因為上年六月到而家都九個月啦，咁而家有冇話幾時有呢一個方案出嚟係可以同業界傾，或者再擺上立法會嘅咧？幾時會有咧？咁樣目標咧？ 我哋好快月尾都有個專家組嘅下一次嘅會議，咁呢個會議咧好關鍵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會議之後咧，如果我哋出嚟嗰啲方案咧係即係我哋都覺得是成熟的话，其实就会很快。现在发生了这个意外，当然大家都很关注。我昨天或者前天昨天以至今早看大家的报道，以至媒体朋友的评论，或者是听电台风烟打入来的朋友，都会听到其实个共识都是明显的。大家都是觉得年长的司机那个体格啊、健康啊，我们都需要关注，及早的去檢驗咧，或者係一個定期嘅檢驗咧，似乎都係有好大嘅幫助。咁呢個共識我哋聽到好清楚咧，咁就加咗動力俾我哋可以再快啲去處理啦。 嗯，有冇目標或者承諾幾時可以有呢啲方案出咧？真係。 我哋其實如果月尾開完嗰個會議之後咧，我哋一定會盡快啦。大家而家咁關心，我哋整個政府一定亦都係會全力去做呢件事。 不過我想睇翻啲資料啊，即係都提一提啊。其實2013年嘅時候咧，審計署就有一個叫做道路安全措施的管理，就有一個報告嘅。當時就話建議運輸署咧係參考其他地方對的士同埋巴士司機咧所採取嘅體檢規定。咁而報告亦都指到時任運輸署署長咧係同意呢一個嘅建議嘅。及後咧，喺2013年嘅時候咧，其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咧係亦都話係正全面檢視司機嘅體檢要求，包括係咪提早體檢。就話預2013年年底咧有結果，當時係十年前就已經話係做緊一個檢討啦，話當時嘅2013年年底有個結果，點解好似做咗十年到而家都冇一個明顯嘅進展咧？點解會咁樣嘅咧？ 當年嗰個歷史咧，我手頭上冇詳細嘅資料。我相信咧，任何時候咧，政府即係佢處理一個事情嘅時候咧，都會有當時遇到嘅一啲嘅即係問題要去解決啦，同埋咧解決嘅方法去提出。事實上喺巴士司機嗰個安全嗰方面咧，其實十年來係做咗好多嘅工作嘅，包括我哋成立咗即係專組咧喺運輸署咧，係去處理巴士安全，包括埋司機車長嘅安全。咁呢個係一路都做緊好多嘅工作，大家都會有一目共睹嘅。司機嗰的士司機嗰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嘅工作喺唔係淨話上年成立個專家組先開始，我哋之前咧亦都係已經一路做緊個籌備嘅工作。不過我哋知道咧，當我哋講緊要真係去清晰咁樣講，當個即係司機去驗身嘅時候，要驗啲咩嘅時候咧，並不是我哋運輸署自己可以去決定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揾埋醫管局啦、衛生署啦、康大學醫學院啦，以至係即係我哋醫學專科嘅唔同嘅持份者同埋即係專家去幫助我哋。咁所以我哋而家出咗嚟呢個咧，就希望可以多啲嘅對症嘅去解決呢個問題啦。 嗯，因為上年年中就做咗個呢個專家小組啦，不過你話一路都係做緊準備。咁但係呢一個同十年前嗰個都有關係，因為十年前提到呢個就係話參考其他地方嘅的士或巴士司機做嘅體檢規定嘛。如果十年前已經做咗一啲檢討工作嘅，而家再做可能就唔使做咁多，或者參考翻某一啲過往做過嘅檢討就得噶嘛。有冇了解過其實十年前做嘅檢討係做到咩地步？點解後屘又好似似乎即係所謂冇咗下文啦？有啲形容係咁樣啦，會點解會係咁樣嘅咧？而家做嗰個嘅檢視會唔會又出現翻好似十年前咁樣 做做下又可能冇咗下文。 我諗呢一次我哋一定保證唔會話即係做做下冇咗下文。我諗大家對於呢次嘅事件咁關心呢，亦都即係我頭先所講啦，凝聚咗都幾強嘅共識。咁當社會有共識嘅時候呢，我哋推展呢一類嘅工作會比較好嘅。當年嘅工作任何時候我哋前人做嘅工作呢，一定係幫我哋鋪墊咗而家我哋即係有具體行動嘅一個好好嘅基礎嘅。 嗯，有冇话其实喺修订落实修订呢一啲司机体检嘅规定嘅时候，最困难系点咩？或者政府喺当中嘅考虑系最主要系点咩咧？ 我谂首先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千祈唔可以觉得咧，即系年纪大嘅司机咧，佢就一定系即系唔安全嘅，或者系即系佢哋嘅健康一定唔好。其实咧正体检正正咧就系、是、即系我哋每个人可能年纪比较大啲嘅时候，都未必察觉咧自己可能有一少少嘅即系毛病啊，或者系早少少去确认自己嘅正常咧，呢、这个系最稳妥嘅做法。咁但系我哋咧亦都要考虑到一点啦，年紀司機嘅年紀有即係高齡化嘅趨勢咧，呢、這個喺香港嚟講咧，亦都係不爭嘅事實嚟嘅。咁有一啲嘅司機當然可能係即係空閒嘅時候出嚟所謂過日神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司機咧，可能佢都真係仍然係為個生計咧，係覺得需要繼續去做呢一個工作。咁我哋都要平衡到咧，唔好對佢哋造成太大嘅一個即係不便啦，或者係嘥佢哋太多嘅時間啦咁樣。咁所以呢度係需要找到一個平衡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其實我哋即係有商用司機牌照嘅朋友都唔少嘅。咁點樣樣可以即係令到保障话，如果要要求体检嘅时候，有一个划一嘅即系体检嘅标准咧。另外就系嗰个质素系做得好咧，咁呢个我哋都系即系需要去考虑啦。咁另外就系、是、我哋头先你讲过要参考不同地区嗰、那个法例，咁其實我哋都參考咗好多嘅，譬如我哋都會見到，主要如果有限制咧，都係喺商用車司機，同埋近年都變得多嘅，因為我諗各地咧，其實唔止香港都遇到一個即係司機年紀，因為全球嘅人口都係老化嘅，咁都係遇到一個司機嘅年紀係上升嘅問題，所以咧對呢方面咧近年來不斷都係有即係進展，咁我哋都係參考啦。咁另外就係即係同海外有啲唔同嘅，譬如喺外地咧。私家车嗰度咧，真真正正咧就系即系可以系必需品啊。咁所以咧，佢哋或者咧就喺个车牌嗰度啊，个要求同香港未必太一样，因为香港咧其实我哋公交咁好咧，我哋就唔需要咧话私家车必须系一个代步工具，所以我哋集中都系睇商用车啦。 嗯嗯，嗱，处长头先都提到都要顾及到唔同嘅持份者啦，要咨询佢哋嘅睇法啦。咁嗱，我见到其实喺2021年11月咧，申诉专员公署有一个主动调查报告，就引述到运输署咧系话已经订立咗检讨工作嘅目标时间表啦，并且预计喺2022年嘅上半年会咨询持份者嘅。咁我见到早前咧早几日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嘅讲法咧，就话运输署正系检讨紧体格证明机制，就话完成检讨之后咧，就会咨询持份者。我想知道究竟咨询持份者喺呢、這个即系体格证明呢一个嘅检讨嗰度，究竟系做咗未咧？因为当时又话2022年上半年做，而家又话完成检讨之后再做，其实系做咗未嘅咧？呢、這个 咨询持份者呢个工作咧，其实系唔会话一刀做完啊！我嚟同你讲一次就叫做做完嘅，因为如果咁样样咧，其实呢、這个。都唔係一個即係好詳細嘅諮詢啦，特別好似我剛才講咧，依一個嘅咧都係牽涉到即係駕駛執照持有人佢現時嗰、那個即係法證要求同埋將來嘅法證要求，所以我哋咧其實去年喺申訴專員嘅報告嗰度咧出咗之後，其實我哋一直都同持份者咧係有保持一個即係對話嘅，我哋係有咧去考慮佢哋嘅意見，亦都咧係將呢啲意見咧帶入咗去我哋嗰個專家小組嗰度，否則專家小組咧亦都可能咧係太過從一個學術嗰個即係方向去諗咧，就未必周詳地考慮到我哋即係司機們嗰個需要啦，或者佢哋具體遇到嘅情況。咁到我哋出咗呢一個意見，即係出咗專家嘅呢一個建議之後咧，其實我哋都要再同，因為就去到落實嘅層面，點樣如何去落實，我哋都要繼續同業界嗰度咧有個諮詢對話嘅，唔可以話即係出咗個建議之後就無需要講啦咁樣樣，咁呢個都唔穩妥嘅。 嗯，嗱，處長尋日你都提到話司機確實有 有嗰個老年化嘅趨勢。不過就頭先都有提嘅，就唔係年紀大就等於唔健康啦。亦都話年長嘅司機意外率咧未見飆升咁。呢、這個點樣理解？因為我睇數字嚟講就話70歲及以上嘅的士司機意外數字由2013年咧103宗咧，去到21年418宗，即係多咗三倍。你點樣理解嗰、那個數字上面嘅上升咧？ 我諗我哋嘅道路交通嘅數字咧，我哋如果睇翻。那個整體的數字亦都睇返我哋司機嗰個年紀嗰個趨勢呢牽涉及意外嘅司機佢係個年紀大咗呢呢個係會出現嘅因為我哋整體喺運輸行業嗰、那個即係勞動人口我昨日喺其他場合都有講過我哋的的確確年紀比較大嘅司機呢佔我哋嗰個比率呢係多嘅隨住即係持有司機嗰個執照嘅人口佢越嚟越年紀大咗咁其實等於我哋越多喺路上行，我哋出意外嘅機會一般都係會即係相應地係會即係一樣係咁樣上升。咁所以呢一個咧就當然係一個我哋都會遇到預期到嘅趨勢。咁但係點解我哋關注年紀大嘅司機，亦都正正係頭先你咁講啦，就係話我哋都從一啲數字裏面見到，或許個別嘅即係呢個行業咧的而且確佢嘅老年化係相對比較嚴重啦。又或者咧，就係即係佢出意外嗰個頻率係比較高啦。咁但係當然意外嘅數字咧，我哋講緊幾百宗咧，有一啲都係好輕微嘅，甚至冇人受傷啊，或者係一啲輕微碰撞，我哋都會擺落去意外嗰度嘅。咁呢個同我哋香港越嚟越多車、人口稠密咧，都有一定嘅關係。但係咧，大家都見到嘅近期咧，年長嘅司機喺的士嗰方面牽涉到有人傷嘅意外咧，一有嘅時候，大家都關注個報道。都是多咁，所以咧，我哋喺幾方面考慮之後咧，所以我哋而家有我哋做緊嘅工作，要加快進行咯。 嗯，但現時即係運輸署都要求有一個嘅體格證明書啦，體格檢驗證明書啦，就係有列出咧話建議參照嘅檢查範圍嘅。不過都話即係冇註明啦，即係一啲嘅醫生究竟必須要為申請人咧係做一啲嘅指定檢查項目，就冇寫明係咁嘅。我想知嚟緊嗰個嘅檢討有冇話啊，都要可能定翻一啲指定嘅檢查項目咧？另外就是有報道就話就算是有指定檢查項目都好啦，會唔會都是好似而家咁有啲醫生可能只係做一啲簡單嘅檢查，甚至口頭就問，咁就係批呢一個嘅檢驗證明書咧？如果咁樣嘅話，會唔會又未必可以好有效咁檢查到啲司機嘅體格嘅情況咧？ 所以刚才你问我点解即系需要做咁多嘅工作，或者系个专家组需要即系开会去详细研究，正正就系处理你刚才问嘅问题。即系如果而家大家觉得嗰个检查比较简单，我哋都觉得系啦。咁嘅时候，当我哋话要做详细啲，就不能净系话就详细啲啦，留俾各位医生自己去判断。咁呢个咧就对于佢哋嚟讲都有困难嘅，其实。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知道好似我头先讲。除了我們一般常見所謂老人病血糖啊、血脂啊、血壓啊嗰類之外咧，頭先講嘅譬如眼力啊、聽力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協調嘅能力啊，可能都係個範圍之內都未定。咁但係具體點樣做咧？呢、這個我哋都要係聽專家去建議俾我哋嘅。 我見巴士公司的體檢安排就會做埋肺部的 X 光檢查啊、驗尿啊、小心電圖啊，呢啲會唔會都日後在其他商用車的司機嗰個嘅檢查嗰度都會睇齊埋咧？ 巴士公司對於佢哋受聘員工咧，當然即係尤其是巴士係一個即係每日接載咁多嘅乘客嘅一個即係集體運輸嘅交通工具，佢哋做得細緻，甚至咧佢哋要求比較嚴格咧，我哋覺得係即係我哋歡迎巴士公司咁樣做嘅。但係是否能夠，因為我哋而家講緊係所有嘅商用車司機，是否能夠推廣到去到咁樣咧？咁呢個就即係要睇啦。咁但係巴士公司佢哋做呢樣嘢咧，就亦都係佢哋以往喺一啲唔同嘅即係事件中嘅一啲嘅得到嘅經驗啦，或者係學習啦咁。咁同埋巴士咧，因為嗰個要求其實更加高嘅，因為巴士我哋嘅班次咧非常頻密，其實咧司機嗰、那個體格咧都要相當良好，咁咧就可以應付到即係大家嗰個要求，就係嗰個巴士嘅班次啊等等。咁但係其他嘅商用車咧，其實個休息時間同巴士又未必好一樣咯，咁所以不能一概而論嘅。 OK， 頭先你都話檢討嘅方向咧，可能係加密嗰個嘅體檢。 檢嗰個次數啦，咁會唔會去到可能一年一次呢？如果咁又會唔會都對於業界嚟講，尤其是一啲司機嚟講，都會有一個負擔，會唔會喺呢方面有啲嘅資助去吸引 你？正正樂文你都講出咗啦，點解頭先話要做咁多諮詢啊，處長咁樣？咁就係即係每一個嘅政策或者每一個新措施咧，其實我哋都需要同咧持份者有個好嘅溝通嘅。當然啦，照顧個人嘅身體，保障道路同埋自己嘅安全咧，呢個都係每一位道路使用者嘅責任嚟嘅。咁我哋而家嘅法例其實都有規定，如果你係有一啲譬如話不受控嘅血糖啊，有高血壓不受控啊，或者係你有其他一啲肌肉嘅控制嘅毛病咧，其實根本喺我哋法例底下係唔應該揸車嘅。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我都要講咧，其實即係司機同埋你嘅家人咧，都係提醒翻啲司機咧照顧身體，或者係即係我哋都有講嘅，年年都去做體檢咧，都係一個即係好嘅習慣。咁至於話如果而家成為一個法例嘅要求嘅時候，具體點樣實施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要同大家商量啦。 最後都有啲意見話，會唔會喺個職業司機設定一個年齡上限，可唔可行？你講三十秒到啫，呢、這個。 這個我哋真係要睇啦，因為我頭先都講呢、這個都會係一個生計，同埋的而且確我哋香港咧嗰、那個即係司機個人口咧嗰、那個勞動力都要即係睇住嘅，我哋都要有足夠嘅車坐先得嘅。 OK， 好啊，唔該曬處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運輸署署長羅淑佩，咁就係源於咧喺前日北角發生嘅一宗涉及到的士嘅交通意外。咁啊，個司機咧就係八十幾歲，令人都關注到一啲年長嘅司機駕駛嘅情況等等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港区人大早上获领导人接见。全国政协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昨日参加经济界委员联组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李强说今年以来经济发展开局良好，但面临的困难挑战仍然不少，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荔枝角呈祥道近青葵公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朝早五点几发生火警，有货柜起火，火警仍未救熄，冇受伤报告。消防处提醒，如果驾驶人士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影响，要保持镇定和小心驾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军方高层讨论东部重镇巴克穆特的局势。与会的将领都表示支持继续保卫巴克穆特，并加强在当地的防御。美国两名众议院议员透露，乌克兰官员在上月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呼吁他们向白宫施压，以批准提供 MK20 集束弹对抗俄军。不过集束弹杀伤力非常大，已经被超过120个国家禁用。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已经挫败针对察里格勒集团负责人马洛费耶夫的暗杀企图，又指这宗恐怖袭击图谋与乌克兰安全局有关。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6点，升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72美元，卖出1845.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6，瑞士法郎0.931，加元1.361，人民币6.931。英镑兑美元1.202，欧元兑美元1.068，欧元兑美元0.6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93点，升55点。港金报17380蚊，升。港金系未开市噶，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15美元，卖出1845.66美元。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就講到關於喺北角前日發生嘅喺炮台山道落斜嘅一宗交通意外啦。咁啊，的士司機咧就係揸住的士嘅，當時咁啊撞親咧三名嘅途人嘅，咁亦都關注到呢一名的士司機嘅年紀啦，80多歲咁，會唔會都影響到佢嘅駕駛嘅狀態咧？咁現時就規定年滿70歲嘅駕駛者每3年啊至少要做一次嘅體檢嘅。睇翻啲數字嚟講咧，就話截至上個月底啊，傳媒都問到持有有效的士啦、公共小巴啦或者係公共巴士駕駛執照嘅人咧，60至69歲咧係最多嘅，有200,000人以上嘅咁。其次咧就係50至59歲有13萬多人。70歲或者以上嘅商用車司機咧，續牌咧就要頭先講到啦，攞呢個嘅體格檢驗證明書去續呢個1年或者3年嘅駕駛執照嘅咁。去到上個月底，係攞住呢個的士、小巴以及係巴士駕駛執照嘅70歲或者以上司機咧，有60,000多人嘅數字就睇到呢一個情況。你自己有冇都關注到一啲年長司機嘅情況咧？咁1872311，頭先都提到啦，年滿70歲嘅駕駛者續牌嗰陣咧，係可以續1年或者3年亦都要係交呢個由醫生簽發嘅體格檢驗證明書咧，喺續牌嗰陣嘅咁。又請一位醫生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醫學會會長鄭志文醫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鄭志文醫生，可唔可以講下其實醫生為一啲續牌嘅駕駛人士做體格檢查，係咪都常見？同埋通常係會檢查啲乜嘢項目，又點樣決定嘅咧？ 嗱，都常見嘅，因為如果法例規定70歲以上續牌係需要有個醫生證明咧，咁想攞翻個車牌繼續嘅咧，就要做呢一份證明。咁其實佢嘅要求咧就唔係話好列得好仔細嘅，咁啊會譬如就係講話嗰位人士適唔適合就去即係安全咁操作嘅車啦。咁醫生會睇乜咧？一般咧就係睇一啲現存嘅疾病。就譬如是眼的视力啦，同埋佢嗰个有冇即系视力视野嘅问题啦，听力啦，听唔听到嘢啦。咁另外嚟讲咧，就是一个精神状态，即系会唔会系即系唔系好清晰啊？讲嘢都对唔到，比较模糊啲啦。咁就一个协调能力啦，譬如行路嘅时候会唔会已经都控制得唔好啊？或者个手脚嘅协调啊，会唔会有一啲帕金逊症类嘅手震嘅情况出现啦、啊？咁另外再睇咧，就是、一啲会唔会有一啲突发性嘅即系问题，譬如就系突然间失去知觉啊、心脏病休克啊嗰啲咁样嘅情形。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呢类嘅身体检查咧，就只系成个即系职业司机行业里边安全嘅一小部分咧。我觉得，点解咧？因为第一就是那个续牌的时候，他个有个时间，譬如你讲3年做一次，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3年特别是如果是70岁以上，可以个身体状况转变得很紧要的。第二来讲呢，就是我们见到的只是当一刻那位病人那个身体状况。咁譬如啦，有一些慢性疾病呢，就并不会令到他不适合去驾驶一个车嘅，譬如讲系血压高啊、糖尿病啊，甚至有啲癌症啊，咁样。点解？因为佢如果系喺治疗中，即系用紧药，而又能够控制嘅，咁其实佢系揸车相对上冇问题嘅。即系如果冇咗一个驾驶执照，其实对佢嘅生活可能有影响啦。咁最主要咧喺检查嘅时候咧，我哋亦都唔会知道佢会唔会系。从事嗰个驾驶专业司机嘅行业嘅，即系 都唔会问嘅，呢、這个唔会特别问嘅，呢、這个系嘛？ 会问，但系佢唔一定会话俾你听，因为佢拥有个牌，佢可以唔揸的士噶嘛，即系你续嘅只不过系续佢个车牌即系一套咁样系佢个驾驶执照里边包含咗，即系所有嘅牌照喺里边，咁即系除非佢个公司特别要求佢填另一份嘢系讲明。佢係做職業司機嘅，咁嗰個要求可能亦都會有啲唔同，但個問題都係喺嗰一刻嗰個評估裏面、 okay. 最主要咧就係如果講一個即係生活同埋駕駛嘅態度，如果你有慢性疾病，譬如糖尿病咁，你好好控制咧，其實佢雖然出現問題個風險係提升咗，但大部分都 OK 嘅。但如果你譬如嗱飲食，我又唔定時唔健康。即係有時食好多，有時好少，又唔記得食藥，咁出現血糖過低或者過高嘅情況，而導致即係暈眩啦，或者甚至休克咧， 咁、那個機會就大大提升咗啦。 嗯，但我想问职业司机嗰个位先。你头先话啊，会问佢哋系咪职业司机啦，咁但系佢哋会点答，亦都冇办法系即系控制到啦。但我想知道有冇话，如果系职业司机佢答咗嘅话，你哋喺嗰个嘅检查或身体检查方面会系严谨啲，或者做多几项咁，会唔会咁嘅？ 其实就系嗰、那个其实讨论嘅过程同埋会严谨啲咯，因为好似头先讲咧吓，因为你揸一个车啦。你接司機理論上就相似啦，同駕駛員，但個問題就係佢個時間可能會長啦，喺路面嘅時間長。第二咧就係佢好容易分散注意力啊，因為佢會係可能要睇下有冇客啊，或者要睇路線啊。咁而家有啲譬如的士嚟講咧，就又更加會係睇埋手機去睇下有冇即係落 call 啊。咁有啲又喺度傾偈啊。咁同埋，如果你个驾驶态度，你系譬如纯粹我接个孙翻放学，好简单一个熟悉嘅路线，每日一个短时间，同埋你长时间喺路面，做几更，或者你系即系要抢生意，我揸得好快啊，又比较系即系好赶忙咁样，系 cut 线啦，即系嗰个要求其实就完全唔同嘅。 OK， 咁所以就会系喺即系除咗个身体上咧。个自律性咧，其实都好紧要啦。 嗯，郑志文医生，我就想问，因为我见嗰个嘅体格检查嗰个姓名书嗰度啦，咁叫做有个一啲嘅指引啦，有啲注意事项啦。佢提到话可以建议可以参考嘅检查范围，但系就话下列建议嘅检查范围咧，未必涵盖所有应检查嘅范围，应该由医生去专业判断。头先你提到啦，好多唔同嘅情况，譬如视力啦、听觉啦、精神状态啦、啲协调能力咁啦，会唔会其实可能？提咗好几项，可能都系做一项啊，或者两项就已经系过到成个嘅身体检查嘅咧。医生系咪真系会做足晒咁多项嘅咧？因为我见到，譬如有报道引述到有业界试过去话，即系三分钟诊症就已经完成成个体检，亦都攞到证明书，话有啲就净系即系目测或者口头问啊，即系真系冇真系做一个嘅检查嘅咁。呢一啲情况又普唔普遍，又或者系理唔理想嘅咧？ 其实大部分医生咧，因为佢签发一个法律文件咧，佢有一定嘅责任吓，即系老实讲咧，佢收费又唔系好高啦，咁但系就即系一般其实都会好小心啊。譬如我自己，我就主要会做翻我现有嘅病人嘅证明就多啲。如果你系认识嗰位病人，佢系就算有慢性疾病，定期嚟复诊啦。在你那裡呢有一個定期身體檢查的記錄啦，那你大約都認識他，知道他現時的即是平時的狀況啦，那你其實已經心中有數了。如果遇著這些情形呢，那就其實可以比較快是做到一個即是證明那個出來的，因為你手頭的資料已經存在了在這裡了。那你說即是那個運輸處那個得幾句，或者他，但他最後一句是很厲害的，即佢其实话叫医生你决定啦，你总之有咩你就諗掂佢，就证明佢係适合或者唔适合拥有一个驾驶执照。咁所以其实佢并唔係一个好清晰嘅指引，而係话你要根据个医学判断，或者有啲外国其实有啲指引係关于驾驶执照个领取嚟到去判决嘅。咁就譬如最主要其实係睇个病历啦，即係你个病历喺度，咁就会比较清晰。但如果你话我无端端走去一个从未睇过嘅医生，咁又不准不实，咁又唔讲俾佢听，咁其实个难度系存在喺度嘅吓。 你又觉得有冇需要？因为而家呢一个嘅体格检验证明书咧，就系话只系要求由注册医生填写并且签发嘅啫。有冇需要好似有啲医生嘅建议系由专科医生做咧？ 我觉得就唔系话专唔专科嘅问题嘅，而系嗱，如果你系想的话咧，咁你可能有一个法例嘅规定。譬如就是岁数嗰个上限，其实即係一个争议性嘅问题。但不容否认嘅事实就係随住你年纪增加呢，你出现疾病嘅机会会大啲啦。其实仲有一项呢，其实医生係做唔到嘅，就係手眼脚嘅协调能力。因为呢个喺揸车上係好需要嘅。即係你遇到突发事件，你能唔能够由你嘅视力嚟到去睇到，之后通过脑部去叫你个手去扭太，叫你个脚去急停嘅车。咁呢啲情形咧，并唔系一个临床检查简单可以做到嘅，即系反为可能政府即系去设计一啲类似嘅，即系譬如电脑模拟嘅，即系类似评估嘅中心嚟到去做一做呢、這个，我反为可能觉得咧就即系有啲帮助。咁但系或者再讲就系其他。 你俾一啲好清晰噶啦，真係譬如慢性疾病超過幾多年，或者兩次評估唔合格就唔合格，咁可能就會簡單啲，或者必須要去翻家庭醫生啊，或者提供一個病歷啊，咁樣就比較易啲。如果你純粹都係醫生你決定啦，咁就係、是。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一个风险因素，嗱呢位病人个风险系高咗啦，但又冇一个数据系高咗几多啊，或者佢适唔适合攞牌啊，咁呢个就由医生即系同佢个熟悉度或者自己个判断去决定咯。 OK， 好啊，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同你倾到呢度。郑志文咧系医学会会长，咁啊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关于今次呢个嘅讨论。有陈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咁我係一位專科眼科醫生嚟嘅，咁其實咧我知道即係醫管局嘅社區復康中心啊 CRSSC 同運輸署其實咧都 draft 咗一份即係好明確嘅指引嘅喺2021年，即係關於嗰個體格嘅要求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有個問題就係咧，如果我哋身為一個即係專科醫生啦，咁例如我見到個病人有眼病嘅，咁佢跟住我又知道咗佢係例如揸巴士嘅，咁我都知道佢唔合乎呢個要求。咁而家我可以做到嘅嘢咧，就只可以同佢講話，即係勸喻佢啊，話你而家視力不符合呢個駕駛要求，你唔好揸車啦。即係巴士就好啲，因為佢哋都有啲即係佢 internally 佢個公司裏面都有個視力嘅檢查啦。咁但小巴的士司機咧就比較即係冇乜嚴格嘅規管啦。咁我同佢講話揸車，咁其實佢就會話，但係要揾食嘅。咁有啲咧，你勸咗多佢幾次咧，咁其實佢咧都會即係聽你嘅勸喻啦，就知道係即係危險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唔聽你嘅勸喻咧，而家其實冇嘢可以做到嘅，因為我哋唔可以舉報佢，因為呢個病人私隱嚟噶嘛。咁呢個同外國嘅做法有啲分別啦。例如好似英國咁咧，如果你知道嗰個病人係例如揸商業車嘅，揸小巴嘅，而佢個視力係唔符合要求嘅話咧，喺英國咧其實係有嗰、那個即係 obligation 係必須要個醫生係必須要舉報嘅。咁所以香港嘅法例嗰度其實就令到有少少難做嘅，即係你明知佢唔符合個體檢要求， okay. 你都唔可以令到佢唔繼續揸車落去咯。 但你講緊呢啲係70歲以下嗰啲的士司機， 任何人。 Okay.任何人，但如果佢70歲以上嘅，你係可以唔發嗰個體檢證明書俾佢，係咪？ 啊，通常佢唔會叫我哋幫佢寫噶嘛。即係因為嗱，即係我做眼科醫生啦，咁通常嗰個體檢證明書係會見，即係因為佢包除咗眼科之外，包括其他嘢噶嘛。咁多數都係請家庭醫生幫佢寫噶嘛。但有家庭醫生，佢通常寫之前，佢唔會攞個即係專科嘅即係報告，佢先寫噶嘛。同埋講真啦，如果佢明知個眼唔得嘅話，佢唔會叫眼科醫生寫噶嘛。 Okay.明白，好啊，唔该晒陈小姐，佢系一位佢话系一位眼科医生嚟嘅，佢嘅遇到一啲即系嚟体检嘅情况啦，即系可能未必系合符嗰个嘅水平啦，咁但系劝咗啲司机都可能如果唔肯嘅话咧，即系要继续做司机，或佢哋就话佢哋嘅情况都未必可以做到啲乜嘢。再林先生嘅早晨， 你好，我系中间司机啦， 你好，请讲系。 今年70，我觉得嗰个行家巴士佢揸车咧，真系好凄凉，佢又负咗一个责任。政府又負上責任，點解嗱？今年我驗過身啦，唔係好，我前後要1500，有心肝脾肺病啦、色盲啊、眼睛啊，同埋手腳活動啊，佢睇過你嘅，仲要上啊，你唔開唔係平噶，1500對於我嚟計真係三人工啊，知唔知啊？真係你同事咧，佢84歲，冇話做的士先咁危險啊，做掃地都唔得啦，個個都想去。去查漏一宗兩件啦，知唔知啊？你但你政府養佢唔起嘛？嗰、那個長津3975，你冇可能夠一個月使噶，知唔知啊？你試下3975使一個月啦，我肯定你唔掂啊！ 明白。 你政府你冇長那個退休金，你又而家呀又話要人退休。喂，英女王個老公啊，96歲揸的士啦，唔係揸車揸車啦，佢都唔政府唔可以。夾硬取消佢個牌照，叫佢自動自覺交翻啫嘛，你明白嗎 ？OK， 好啊，唔該曬林生，佢就講到自己70歲係一個的士司機啊，之前驗身都用咗1000多元，咁亦都提到話，即係點解啲年長司機要繼續揸車咧，都係一個生計嘅問題，咁啊提到呢一點啊，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早晨，薛乐文。 李耀培点睇今次呢个交通意外呢？咁有报道就话司机系报称当时系即系个脚掣失灵嘅，咁你自己判断嗰个嘅成因系啲咩？可能 當然啦，我係唔排除佢有機件嘅故障嘅，但係今次當然有待警方佢調查嘅車輛啦，但係亦都有機會咧係人為嗰個精神狀態嚇，咁即係話當時嗰個司機嘅精神狀態係點咧？咁亦都可能咧就係話佢以為踩咗腳掣，但係佢係譬如突然間休克咗幾秒鐘咁，咁咪踩唔到咯。 Okay. 啊，蕭立文，我想好短時間咧去講一講翻即係呢個即係呢年裏邊即係大新一年發生好多一啲嚴重嘅我哋叫做接車司機嘅一啲意外啊。咁其實咧就係話香港咧就大家都明白嘅，即係個道路咧環境係非常之複雜嘅。咁問題咧就未必一定係道路嘅設計。咁而咧，人司機喺嗰個態度啊，或者個健康狀態咧，絕對咧係會影響咗咧，即係話嗰個判斷啦，同埋一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嗱，我睇翻運輸署咧，佢有啲記錄咧，就係過往2011年到2021年咧，其實有個變化好大嘅。咁特別咧，我哋對一啲年長嘅司機嚟計咧。咁其實喺十年間嘅話咧，65歲至69歲咧，呢個係運輸署嘅資料啊，啱啱睇到嘅。咁咧就係話，嗰、那個失事率咧係多咗198% 嘅。70至74歲咧係多咗357%。75歲至79歲咧多咗216%。80至84歲咧係多咗207%。即係話呢十年間咧。嗰、那個司機嘅年長嘅問題咧，其實導致嘅交通意外咧，大家都睇到咧係節節上升。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處方咧都係要留意翻。響我哋坦白講翻，我哋唔係話年長司機就唔揸得車，但係年長司機嗰個狀況啊，或者職業車司機嘅健康狀況咧，對於我正話講嗰個道路上高嗰個駕駛嘅。我哋嘅健康状况系非常之重要。但系而家仲系沿用于过往几十年咧，我哋只系一个咧体格证明书。体格证明书里边咧写咗好多嘢嘅。咁但系你点可以叫个私家医生响短短嗰十零廿分钟做晒呢啲嘢咧？咁所以咧，大部分用一个叫评估方式。咁换句说话讲咧，原来我哋发觉好多年长嘅司机，甚至职业车司机咧，对于健康状况有问题咧，其实系咪应该尽快去改善一下咧？嗰、那个体格证明咧，就正式用体检。而家系得我哋香港唔系咁做嘅，其实全世界咧，所有嘅职业车司机咧，包括一啲老年司机咧，都系用正确嘅体检咧，去做一个健康嘅审查咯。 你头先个分别就话，而家好似可能做一个评估啲嘅方式，就唔系即系正式一个体格嘅检查啦。个分别系可能对于业界嚟讲，系咪可能个成本又会大咗啊？因为处方可能都要咨询翻业界嘅，会唔会啲司机嘅反应都会大咧？另外头先你都提到话。不是说年长的司机就不揸得车，但是有没有针对一些职业司机都需要设定一个年龄的上限呢？有些这样的意见的，你怎么看 这个？当然这个也都是关于我们的人口结构，就是正话也都很多的司机哥哥都提到，其实香港呢人口老化不是这十年，是很久，特别在我们揸车或者职业司机这一行呢，是真的不够人的。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亦都讲年长不是代表不揸得车，不过在个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咪可以揸车咯。咁其实在政府来计，大家我都想到啦，因为这三年呢 COVID 的问题呢，其实影响了政府很多一些财政啊，甚至医疗的。咁但是现在都过去了。咁而家系咪一个好好嘅时间，利用翻而家好多医院腾出嘅空间，或者一啲实验室嘅空间，可以帮一啲年长嘅司机即时做到一啲健康检查，俾一个好优惠，或者俾一个免费？因为大家都明白，呢一个咧系个道路安全，人人有责，政府有个绝大嘅责任嘅，因为喺外国全部啲职业车司机都系要。 做一個身體檢查。咁點解香港只係做一個評估呢？咁我覺得咧係按部就班，一步亦都唔係到位。究竟幾多歲為之係叫做退休年齡呢？咁呢個亦都係因為司機嗰個流失率啊，同埋老年化太大，呢啲咧係一啲深層次咧係需要咧政府係要真係好好處理。 即係我聽， 但對於嗰個身體檢查咧，係應該係而家即時要做啦。 但我聽落係你話係醫院做翻呢樣嘢，就唔好喺而家私家醫生嗰度擔當呢個角色係嘛？全部醫院做唔做到咧？ 因為醫院裏邊咧，佢係有一啲真正嘅 physical， 即係真正嘅可以 check 得到嘅嘢，例如心電圖啊，例如係驗血啊、驗尿啊等等，呢啲咧醫院係可以即時做。係嘛？咁包括而家我哋亞洲嘅新加坡啊、台灣啦、不過我哋國內其實都係響一啲政府嘅一啲叫做化驗所去度做，咁好可能需要半個鐘、一個鐘或者甚至兩個鐘，咁佢即時都有化驗報告，咁變咗咧嗰個司機去申請嘅時間咧，第一可能嚟計我正話講咧，希望有個優惠甚至免費，特別係對於一啲老年嘅司機嚟計嚇。咁但係對於平日一啲職業車司機好坦白講，未必一定係老年嘅，佢可能30歲、50歲，佢都有機會有身體嘅問題噶嘛。咁嗰啲嚟計咧，亦都係要定時間咧，係真正要做一個咧身體檢查，對於個道路安全咧非常之重要啦。 好，唔该晒李耀培，同你倾到呢度。李耀培系香港汽车会会长，佢就提到，因为而家年满70岁嘅驾驶者咧，要做一个嘅即系医生签发嘅体格检验证明书咧。佢就话好多时候都系一个评估为主嘅。咁佢就建议系咪可以喺医院入边咧做一啲嘅实际嘅身体检查咧去取代咧？咁你自己又点睇呢一个嘅建议咧？1872311。 天秤倒塌，劳工处话喺咨询律政司意见之后，已经向相关嘅辞责者提出一共67项检控，但系现阶段不会公开涉事人员名单同埋罪名。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表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截至到上个月底已经收到超过14000份申请，已经批核咗9600多份。過半的申請人是30歲以下，絕大部分就是50歲以下。他相信這批人才來香港之後，將會成為本地企業的生力軍，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商報報導。 信報報導，北角炮台山道星期日的士撞途人釀成5傷的交通意外，被捕的84歲的士司機被控危險駕駛，今日提堂。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话：，政府去年已经成立专家小组，检讨70岁或以上商用车司机嘅续牌体格证明机制有冇调整空间。咁例如系年龄要求、体检内容可否更加仔细，除咗三高，亦都系包括耳、眼、手握力同埋脚嘅反应等等。信报报道。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就訪問了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他說高齡司機接受體檢續牌制度沿用多年，他認為收緊體檢制度和制定要求，專業醫生憑駕駛者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判斷已經能夠篩查駕駛者是否適宜駕駛，建議下階段再探討規限職業司機的年齡。《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2014年正式出任中大醫學院院長的陳家亮任期將會在明年1月底屆滿。根據大學的規程，每名學院院長任期總長度不得超過10年。中大醫學院近日正是徵聘新的院長，甄選程序下個月展開。本身是中大畢業生的陳家亮昨日接受查詢的時候說，榮幸過去10年能夠在院長的崗位回歸母校，卸任之後是會繼續追求夢想，但是未有透露將來的去向。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疫情後全球旅遊復甦，啟德郵輪碼頭明日亦都迎接以本港為母港的國際郵輪明星世界一號抵港，這個星期五起展開為期1個月的公海遊。有業界表示，長遠吸引內地和海外旅客來香港參加郵輪旅程，並且前後逗留香港多1-2日觀光消費，對本港才有更大的經濟效益，但相信要一段時間才全面恢復。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政論說，港島日前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再次揭露高齡職業司機駕駛安全隱患。目前本港只是規定年滿70歲的駕駛者最少每3年做一次體檢，但是做怎樣的檢查、怎樣才算是合格並沒有準則。 咁政论话人手不足，绝对唔能够凌驾于人命之上。的士业界系有必要从根本上彻底改革。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亦都提到，职业司机年老化嘅现象系折射唔少深层问题，包括行业嘅待遇欠佳、职业司机短缺等。而小巴業界幾年前已經主張輸入外籍司機，社評就認為比輸入外籍家傭更加複雜，要小心處理。近年政府建議引入的士車隊管理制度，部分司機將會受雇於車隊，可以創造一些管理職位，或者有助吸引年輕人入行。明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醫學界人手短缺，平均每1000名市民只有2個醫生。下個月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率團去到英國招聘年輕醫生回香港。社評說，醫學界人手短缺涉及社會和政治環境，港人準醫生必定會在英國和香港之間作出比較，看下哪一度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更加適合自己，取捨亦都是50-50。無論如何，醫管局去英國搶人才是值得一試，搶得一個是一個。信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強調，黨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將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要引導民企正確理解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增加信心。社評說，極大鼓舞民企對未來的信心，掃清民企發展各種顧慮，為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創造了更好環境。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咧，仲系繁忙嘅，龙尾喺汇景花园附近。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至码头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嘅。而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美孚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啊，咁啊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丰力楼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美孚一带多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丰力楼。新界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葵青交汇处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长一段时间噶啦，仲系多车啦，龙尾排到海之恋。而荃湾嘅象鼻山路下行近住荃锦交汇处至到象山村嗰段咧，现时系多车嘅。青马大桥下层咧，而家就关闭咗啦。之前咧就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嘅，而家青马大桥下层系关闭翻噶啦。屯门嗰边咧，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就较为多车。元朗公路去屯门就府地至泥围段仲系繁忙嘅，仲有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啦，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马场段，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仲有后腰的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发展局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修订其实都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希望优化海滨的工程更加畅顺地进行。 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徐家信： 政府对这条法律太过惊青了，如果你不是破坏个海港，啲工程是绝对冇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3月7日， 劳工处就安达臣道天秤倒塌事故向相关承建及分判商等提出检控。 当局将检视绿表买居屋是否需有入息及资产限制。 医管局成立检讨委员会检视医疗仪器及设施保养维修。 南韩公布解决二战被强征劳工对日赔偿第三方代赔方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前日在北角发生的的士交通意外，涉及到一个80几岁的司机，令到坊间都关注到一些年长司机的健康，亦都跟一些交通危险会不会有一些关系。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有陈太打上来的，早晨。 喂， 是听到陈太，请讲。 哦，早晨啊， 早晨， 主持人你好，早晨。我想有少少意见反映一下咧，即系话嗱，而家佢哋嗰啲咁大年纪喺个街上边，佢真系突然间会发生事，佢自己都唔知道。但系咧，我想问一下，点解即系做保安啊？嗰啲佢就规定系70岁就一定要佢退休嘅。因为我哋楼下阿姐姐都系噶，咁我见到佢，咦？点解而家冇做啊？哦，因为70岁啊，房署一定要我哋退休咁样。咁但系你谂下，如果嗰啲保安佢唔会造成对啲居民嘅危险噶，系咪先？都可以要佢冇得做，即系要退休啦。咁但系点解司机就？即系个机制应该系要严谨啲啊！我都觉得系、 即系你心目中觉得系所有司机，定系职业司机咧？系某一个年纪就要退休咁咧？ 主要系职业司机啦，因为喺街上边真系面对嘅问题好多，同埋人命啊，成架车，不论巴士、van 仔、的士都系，因为我见到啲 van 仔有阵时都系噶，啲年纪都大大地嘅都。咁、 okay. 就同埋佢哋嗰个判断力呢唔多唔少都会随住年纪有影响、但係你话如果私人即係即係譬如话屋企年长阿爷爷会去有阵时揸车，佢唔係日日揸嘛，耐唔耐咁唔同佢哋日日由朝到晚咁样係一个精神同埋身体，我惊住真系负荷唔到噶佢哋。 OK， 好啊，唔该晒陈太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讲到年长司机，头先陈太就提到话会唔会某一个年龄咧就系唔可以系再做职业司机咧咁。另外仲有谢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谢女士，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啦、啊，请讲。 系，我觉得咧已经系好显示呢个香港咧系。已经是很悲哀的了，80几岁都要揸的士已经是一件很悲哀的事。那为什么他们会揸还要80几岁，就是因为香港现时已经很多行业已经是完全不请的了根本。那我希望呢政府呢能够给他们可以继续生存，可以找嘢做。因为你纯粹靠中援，有些人他较为是唔喜欢咁样嘅，亦有啲人因为家庭环境系先至要搞到80几岁都仲要揸车，其实呢样嘢都系好惨噶，又系。咁我希望政府啊鼓励一啲过咗某一定嘅年龄，俾佢哋啊支援佢哋，用金额去支援佢哋，等佢哋唔好啊一个礼拜唔好开足6日工。是希望一个礼拜是开3日或者4日。 即是现在长者生活津贴那些生果金那些都未必是够，你觉得是吗？ 是啊，不够力的、所以就是揸的士那些。揸的士那些。 Okay, 你想想他80几岁都仲要揸车、在生活环境来讲一定是很贫迫的了。 OK, 好啊，不该晒谢女士。还有周先生打上来，早晨。 是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是我头先听见处长呢就话，因为我哋嗰、那个系职业司机嘅年龄呢唔够人，搵唔够人，咁所以就好多老人家都要去揸，咁呢个系可悲嘅事。如果呢我哋系能够呢、這个供求问题啦，如果嗰个揸车嗰、那个人工系可以高啲嘅话，年轻嘅可以入去揸，咁年长嘅亦都系唔能够去继续 揸呢個的士啊，或者係小巴嘅話咧，啲人工就自然會多咗啊。供求問題啫嘛，你少啲司機嘅話，咁嘅人工咪要高多啲啊，吸引啲年輕人入行咯嚇。呢個係如果你俾啲年長嘅老人家佢自己去決定佢可唔可以揸嘅話，咁大部分好多八十歲以上嘅都唔能夠為自己係適合去作出個決定。而呢個決定更加影響其他人嘅安全啦，呢個係好大問題嘅。 OK， 好啊，唔該曬周生，仲有馮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係你好，你好，主持人。 你好， 大家身體好啊。 係， 最緊要大家身體好。香港係好先進嘅，先進城市嚟嘅。咁咧，按照其他嘅先進國家嘅即係鄰近國家都係啦，喺營業車方面咧係有年齡嘅限制嘅。咁咧就希望有即係營業車有個限制嘅時間。而家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啊，即係喺呢個營業車方面咧，嗰啲老人家好多老人家揸車啊，唔知係咪佢生活過唔去定係點？希望政府體諒下呢樣嘢，同埋要執行。周邊嘅咧係60歲咧就唔俾揸營業車噶啦。 但你覺得香港去如果60歲唔俾揸，會唔會又變咗嗰個人手短缺嘅問題咧？ 應該提高啲，咁啊，你或者65歲啊，65歲或者去到68啊，或者70啊，咁咧你有個年齡嘅限制，有個 deadline 喺度，咁先有得講啊。唔係而家揸到90歲都仲係揸緊營業車，揸私家車就冇問題啦。私家車佢自己嘅、 okay. 自己嘅體能啦。我哋而家超過70歲都要。要醫生指先可以攞翻個駕駛執照噶啦，係、 okay. 嘛？ 即係針對職業車都係主要係 營業車啊！ Okay. 我哋要針對營業車，係、 okay. 嘛？營業車就影響得好緊要嘅，係、嘛？ 好，唔該曬馮生，仲有劉先生，早晨。 係早晨啊，你好。我個意見咧就係、是、咧，其實如果統一個體檢咧，好似即係驗車咁啊！香港驗車你6年咧，你都係要喺一啲指定嘅運輸署驗車中心啦。即係其實車輛咁多都係可以做到咁嘢。我覺得人檢即係檢驗個司機，可能譬如你70歲以上嗰啲，就真係去指定嘅驗身中心好去，咁啊變咗唔需要話嗰個證明會可能詳盡啲咯。覺得 但係會唔會要邊咁多中心啊？因為都司機都多嘅呢個又會唔會？ 應該如果你話喺衛生署同埋醫管局嗰啲核下嘅中心咧，即係應該可以做得到嘅，我估計，因為佢都可以網上預約啊，各方面啊， okay. 應該應付到。好啊，唔該曬劉生，Joseph先生嘅電話，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 你好，請講。 嗱，係你好，嗱，我啊70幾歲噶啦，咁我以前咧就喺運輸署做考牌嘅，咁我日日都揸車嘅，實際上咧，鄭醫生講得好啱嘅，應該咧。職業司機應該要有體檢的限制，因為點解咧？佢成日揸住架車喺道路上載人啊，最問題，佢自己又要安全，又要載人。嗱，我哋喺運輸署咧，我哋以前咧就有考人哋嘅視力嘅，同埋咧，如果係要揸車有啲handicap 嘅咧，我哋又要佢嗰個掣腳嘅掣嘅動力。够唔够？叫佢移动去油门，叫佢移动去脚掣嗰度。咁啊，佢经过个合格，我哋先至可以俾佢参加考试嘅。咁样嗱，你攞到个牌，技术就绝对冇问题噶啦。嗱，今次发生意外咧，我认为啊，最主要嘅问题就系嗰个司机嘅驾驶态度，同埋嗰个道路嘅设计。嗱，我都去过嗰个路口嘅，佢冲落嚟嗰度咧。个力系好大嘅，如果你个司机唔预早预防，预早系预算架车随时要停咧，真系会冲落啲人嗰度嘅。嗰度过马路亦都好多人嘅，所以咧我发觉咧，政府实际上有责无旁贷咧，全民冇医保，全民冇退保，人口老化香港系必然嘅啦。咁人口老化，啲人冇收入咁点咧？咁佢一技之长，咪揸下的士赚下少少收入咯。 O、okay, K， 都系。 所以呢个问题好大噶。 年长司机啊，司机年龄年长嗰个关系咁啊，同阿石生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香港体育产业链越来越完善，令运动员及运动相关专才有更好的待遇和扩阔他们的出路。想了解多些就要听实我们。 港台体坛一二三。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上年九月咧，安达臣道嘅房协地盘天秤倒塌咧，就系造成三死六伤啦。咁劳工处咧就系、是、宣布就是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以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向承建商、分判商和个别的人等的持责者提出一共67项的检控。根据一些包括明报的了解，其中就是说今次的调查结果就是与这个天秤的基座设计计算可承受嘅应力出错，就话引致到基座能够承受嘅负载出问题啦。咁另一个咧就话基座上面焊接嘅工艺出现一啲瑕疵，导致嗰个焊缝咧系有缺陷啦。咁啊令到个基座冇办法承受个天秤啦，嗰个嘅重量，咁啊导致嗰个嘅天秤咧系倒塌嘅，因为拉开咗嗰个焊缝。嗱，成个嘅情况点睇？今次劳工处呢个宣布同埋呢六十几项嘅检控咧，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郭伟强出声。 早晨，焦立文，早晨。 早晨，郭伟强，点睇今次劳工处嗰个处理嘅方式咧？又， 第一就系、是、劳工处都系按翻佢个时序啦，喺半年呢个检控期嘅最后一日去公布发出咗六十七张传票啦、其实睇到时间就好敏嘅，咁都当然件事又涉及三条人命啦，同埋可能牵涉嘅承建商啊或者分判商都比较多啦，咁所以其实可以睇到个时间其实好紧迫啦，呢、這个第一。另外当然就係、是、发出67张其实係唔少嘅，反映到其实涉事嘅单位都好多係啦，咁所以都係係算係一个正面嘅讯息啦，即係劳工处都係会将调查结果體現翻喺嗰個檢控嗰個數字嗰度，咁、但係當然大家睇到尤其是我其實尋日朝咧就帶咗家屬去見勞工處嘅，因為我之前同勞工處講咗咧，就唔希望家屬睇新聞先知道最新嘅消息，而係我哋可以再早一步知，咁所以就帶咗家屬去見勞工處。咁勞工處其實嗰、那個新聞稿咧嘅資料就唔算資料性唔算多嘅，咁啊同以往嘅慣例一樣，佢勞工處負責嘅調查咧都係不全面公開啊，咁當然家屬就好想早啲知道啊患死者公道，咁但係似乎嚟緊都係要喺死因庭嗰度先至能夠知得更加多整份嘅調查結果。勞工處同我哋透露其實成份調查結果都是8899嘅啫，未去到十足嘅，可能仲有喺今年嘅上半年咧會完成曬嘅，交俾死因庭。咁希望死因庭能夠盡快審，即係研訊啦咁。 所以整體你覺得勞工處個處理方式有冇啲咩改善空間啦？有冇啲咩資料要再係補充？而而家呢啲公布咗嘅資料，對於家屬嚟講又係咪滿意？係咪接受咧？ 正如我剛才所講呢，勞工處而家公布嘅資料其實係好表面啊，一啲數字啊同埋一啲基本嗰個背景，咁實際上牽涉幾多人同埋告邊啲人呢就冇詳細交代嘅，咁其實家屬係想知，咁但係事實上勞工處佢似乎因為佢未十足十完成曬佢嘅報告啊，咁所以佢就覺得仲要再遲啲，特別係有關嘅個案，主要都係死因庭先至可以處理到、確立到個報告內容。咁呢個我諗都係要交翻俾死因庭處理啦。 有冇留意到一啲報道？你講埋先嚇。 你講。 有冇留意到一啲報道都提到話即係今次個獨立專家報告總結咗兩大嘅意外嘅主因啦，根據報道所了解。咁包括就係話嗰個天秤基座嘅設計嗰個承受力係計錯數啦。咁另一個就係話個基座上面嗰個焊接工藝有啲瑕疵，咁令到嗰個承受嘅力呢係即係減低咗咁。有冇留意到呢兩個原因呢？或者如果呢兩個原因係屬實嘅話，係反映咗啲咩問題呢？ 當然勞工處雖然冇講太多啦，但係正如大家所估計咧，個基座係主要出問題嘅地方咧，勞工處係冇否定嘅特別係嗰個焊接位啦，同埋嗰個設計係啦，咁都好明確嘅，因為佢當日正如我9月7號即係舊年9月7號都有去現場睇咧，其實嗰個先稱嘅狀況就係喺冇吊運嘅情況底下倒塌咗，咁所以其實可以預計到本身設計係有問題，再加上焊接嗰個承受唔到應有嘅承載力，所以出現咗今次嘅意外。咁其實同大家個估計同坊間一般個理解都係相近嘅，係啦。 無論嗰間係計錯嗰個數啦，嗰、那個天正基礎嘅設計，抑或係個焊接嘅焊縫嗰個有啲缺陷，而令到嗰個承受力係低咗咧，都根據一啲工程界人士所講咧，都應該係涉及多重人係做過復檢嘅。即係首先就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啦？而如果係多重人嘅復檢之下都有呢啲問題，其實你覺得勞工處使唔使即時係要再做一啲嘢咧？喺個制度上面， 當然我哋都有同勞工處表示過憂慮，如果涉事嘅人士佢嚟港咁點處理呢？咁但係似乎跟返而家嗰個程序，勞工處就冇咁嘅權力囉。咁我哋只能夠希望勞工處盡快完成咗調查之後，希望盡快開死因庭，同埋真係進行下一步嘅檢控，盡快進行下一步嘅檢控。 嗯，唔系，头先我个问题就系话，因为涉及到计错数啊，咁亦都工程界人士应该系多重检查噶，咁点解会有啲计错数或者焊接嘅问题咧？咁我见到其实劳工处都话有做一啲嘢嘅，譬如佢话为咗进一步加强业界对于安全使用呢个塔式起重机嘅警惕啦，上年已经有一啲嘅巡查行动系做咗嘅，包括巡查全港设有塔式起重机嘅建筑地盘啦，以及涉事承建商嘅相关建筑地盘啦。咁我就想知你觉得呢一啲工作系够唔够啦？定系都就住今次报告出嚟嘅？即根據了解所講的一些結果要再做多些事 呢？我想當然大家雖然理解到都是亡人補牢，但是當時應我們立法會的要求呢，的確勞工處是做了一 round 巡查的，但是問題是這些巡查是不 是恆常都可以滿足好，還是只不過是有特別意外發生了他才再再額外再做呢？這個是值得关心同埋业界警惕咯。 OK， 好啊，唔该晒郭伟强，同你倾到呢度。郭伟强咧系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啊，劳工处咧就喺寻日发稿啊，就话完成咗相关呢个上年九月安达臣道房协地盘天秤倒塌嘅呢个调查，就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咧，提出67项嘅检控，咁啊提到话涉事天秤上面咧安装一个咧由三层工字铁以电弧焊接咧系组成嘅夹排基座上面，而基座顶部连接天秤脚嘅工字铁，喺意外之后咧系被发现咧同连接到第二层嘅工字铁嘅焊接位置嘅焊缝咧系被拉开，咁令到安装在上面的天秤是倒塌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港區人大代表團早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香港廳獲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五年前兩會換屆，19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沪寧在香港代表團參與討論，其後4年就由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參加有關活動。特区政府深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就香港特区提交的第四次报告所发表的审议结论，并对委员会执意就香港多方面情况作出失实、偏颇和误导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拒绝。發言人表示，委員會就不同範疇提出檢討香港國安法的建議，非但毫無事實根據，亦著實令人費解。 委员会全然漠视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已经根据基本法在宪制层面获得保障。特区政府亦强烈反对委员会毫无理据地抹黑特区政府在2019年黑暴期间的执法行动。发言人又指，委员会有关废除国安处举报热线的建议实属无理，指出热线一直便利市民透过不同平台提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资料或举报。葵涌货柜码头南路附近一个露天停车场，朝早五点几发生火警，消防出动两队烟雾队和两条喉灌救，到朝早八点之后救熄，暂时未有受伤报告。消防处话，如果驾驶人士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影响，要保持镇定和小心驾驶。德国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鉴于中国电信设备的安全风险，德国政府计划跟随美国、日本等国家禁止电信商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零件，并强制已安装的电信商更换设备。报道说，德国两年前虽然已经立法为通讯设备定下严格的安全标准，但有研究发现，德国 5G 网络对华为的依赖度接近六成。有官员指出，有电信商直接将中国的电信设备升级到 5G， 因此政府打算对已安装的设备施加限制，最迟今年秋季正式禁用。報道引述官員報導，大量安裝在德國電信商的華為技術將另一個國家有能力施加政治壓力。中方早前批評個別國家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對中國企業進行惡意封鎖打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06点，升3点，成交金额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4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9元，升1.75元；新秀丽22.45元，跌1毫；中国如意2.1元，升1仙；腾讯控股362.8元，跌咗2毫；友邦保险86.85元，升2毫；创新奇智18.16元，升2仙；中创新航20.05元，系升咗2毫。银河娱乐54.5元，升2毫；美团141.1元，系跌咗0.8；中国平安55.2元，跌6.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6.12，瑞士法郎0.931，加元1.361，人民币6.931，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9，欧元兑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6点，升128点。港金报172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13美元，卖出系184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 呈祥道去荃湾咧，喺荔枝角公园对开咧，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啊。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北架山附近嘅，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即系美孚段啦，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北架山段咧，都系相当之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个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仲系多车，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回复畅顺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咧，沙田入口仲系比较多车少少。港岛中区嘅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文吉街，即系海港政府大楼附近啦，一路去到顺德中心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咧，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至码头段，仲系比较多车噶。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屯门市广场就仲系繁忙少少。后一啲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咧，府地至福亨村段亦都系多车。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啊，而家喺近住和斜嗰段嘅大埔公路咧，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排到马场。咁啊，都要特別提下大家咧，就係尖沙咀九龍嚇，尖沙咀中間道咧，因為之前嗰度有火警事故啦，中間道近住彌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嗰段咧，仍然係有封路措施，咁啊受影響嘅駕駛人士要改道行駛啦。仲有白蘭軒道、綿燈徑同埋緬甸台都係有封路措施噶。安全車速報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才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发展局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修订咧，其实都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希望优化海滨的工程更加畅顺咁进行。 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徐家臣： 政府对呢条法律太过惊青啦，如果你唔系破坏个海港，啲工程系绝对冇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3月7日，劳工处就安达臣道天秤倒塌事故向相关承建及分判商等提出检控。 当局将检视绿表买居屋是否需有入息及资产限制。 医管局成立检讨委员会检视医疗仪器及设施保养维修。 南韩公布解决二战被强征劳工对日赔偿第三方代赔方案。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在立法会的房屋事务委员会都倾到关于公屋入息和资产限额检讨的议题。其中就关于公屋户如果用绿表是买入居屋的话，是不是都需要有一些入息或者资产的审查呢？有些议员都关注到这一点的。又请来一位嘉宾和我们倾下。电话旁边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昨天在房屋事务委员会，你自己有什么关注？ 我的关注很简单，就是政府立法就天下无敌，执法就手中无力。他现在讲来讲去就是很多事话明是不准做，但是呢他在执法方面呢是宽松到吓死人的，即是立法就从严，执法就从宽。很简单讲句，他话明入住了公屋头十年呢，是基本上连申报资产和入息都不用。 嗯， 住满就要， 但是呢這十年呢就是你不准去擁有其他的住宅物業的去買物業，那你怎知道有沒有人違法呢？你連申報都不用，不是去查，那他就說靠舉報。哦，原來這個世界所有即是法例如果真的要靠舉報的，你會成不成事？那就政府很得閒，我不用請到公務員，是吧？使乜請咁多公務員啫？靠人舉報啊嘛咁啊，咁跟住咧，其實有幾多人啊？喺過去咁多年啊，即係頭十年住公屋，結果最後買咗樓。咁好啦，對我嚟講，你話喺呢段期間，你要人去去查舉嗰啲入息啊、資產啊，其實都好難查嘅入息同資產，你知噶啦，係咪啲錢轉嚟轉去噶嘛？入息又會變噶嘛？咁你要申報，咁你申報你又即係老實講，你都有邊有咁多人手抽查呢？咁好啦，咁但係你話去睇住佢呢十年住緊公屋，有冇去買樓？呢、這個好簡單嘅事啫。今日住宅買賣合約嘅需要打離印，跟住去土地註冊處。咁你土地註冊處，我哋有個中央嘅資料庫，全部有曬人名、身份證，邊個住公屋，佢查一查，咁咪通知房署。咪佢做嘢咯，如果有單咪買賣。如果咁簡單嘢做唔到，跟住又話申報係冇意思，因為冇人手去查核嗰啲申報。啊，咁個問題係我啱啱講呢樣嘢，琴日啊，其實好多其他啲議員啊，主席都有話咧，你呢啲係公開資料嚟㗎，你隨時查到你每年有幾多宗啊？呢啲咪住宅買賣啫，唔係咁難查啦咁。咁呢個呢就帶出咗其實今日到底佢話住公屋嘅時候唔准有其他物業，到底有幾強嘅可信性啦。好啦，對我嚟講，你話一個人入住咗公屋嗰十年，其實佢人工啊成各方面升咗，咁佢又唔出聲，又冇人查到佢，咁我都算啦，好難查嘛。咁但如果佢壓住幾個單位，佢又未必租出去俾人㗎喎。咁我哋啲資源咁缺乏，土地資源係公家嘅，咁你有一個單位空咗，你自己又有間公屋，喂，咁我真係忍唔住喎，係嘛？咁你咪揼翻間公屋出嚟咯，係咪？咁你咪自己向上流動，咁我都係幫咗你頭嗰幾年啦，係咪？好啦，咁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關於最近嗰、那個瑞士案嗰單嘢咧，就係、是、佢住滿十年之後，佢就開始每兩年要申報啦。但是他又未夠兩年，咁佢咧就買咗一個豪宅幾千萬，之餘透過綠表又買咗間居屋，咁呢個就更加嚴重啦。因為你買居屋就係房署嘅事，係咪？咁房署見到一個人用綠表買居屋，去查一查呢個人喺出面有冇自己嘅物業，因為法例規定你有物業就唔可以買居屋噶嘛，即係綠表啊。咁房署自己咁就手嘅嘢，佢都唔去查，咁啊结果咧个居屋就卖咗俾呢个人，而佢本身有个几千万嘅豪宅，呢、這个咧就其实系令到我触动我神经，去攞呢件事出嚟讨论，咁连带就讨论埋，佢未买居屋之前， 嗰十年， 而喺公屋嘅时间，你点样样落实你呢个规矩？话佢唔准拥有其他住宅物业。 不过我见房署啊署长啊黄天宇个讲法就话，政府唔会审查绿表人士嘅入息资产，系为咗鼓励有能力嘅公屋居民嚟交出嘅公屋。就是、过去咧几年平均每年都收翻8000至9000嘅公屋单位嘅。咁佢话因应个极端例子咧，政府会考虑检讨收紧机制啦，会先喺房委会嗰度讨论。即都可能会再做啲嘢嘅，你点睇呢个方向呢？同埋过往8000或者9000个公屋单位嚟讲，会唔会个数字上要查晒都难呢？又 而家我最紧要係针对佢有冇私人嘅住宅物业啫。我其实成个主题就係咁，你话有啲人其实已经唔符合啦，嗰、那个入息啊各方面啊，喺唔符合嘅情形之下，佢結果又可以住喺公屋，又或者可以成功用綠表買到居屋，呢、這個係當然政府需要去檢討嘅。咁呢度呢，你要查佢嘅入息，查佢嘅資產，咁都其實 都唔簡單嘅。咁可能你靠申報啦，咁你咪申報密啲，咁你申報太密，人哋又話擾民啦，咁同埋申報咗，咁係咪就信佢咧？咁政府就話抽查啦，嗰啲我唔理。我而家純粹就係講，我最緊張嗰樣嘢，香港住屋唔夠。而家香港而家嚴重到仲要起過渡性房屋，過渡性房屋都唔得，仲要起簡約公屋，十幾廿層嘅大廈，起咗之後五年七年之後拆咗佢，因為太多人住得好辛苦，想盡快去一個好啲嘅居住環境。我哋情願十幾廿層嘅樓起完拆咗佢都很滯。而家社會上好多都覺得政府呢樣嘢都值得支持啦。喺咁嘅情況之下，有一個人，我如果知道是住在公屋入面，他自己又有另外的住宅單位，咁、我唔知佢租俾人定空咗喺度啦，係咪？咁空咗喺度嘅，咁你話係咪好諷刺啊？我係針對呢樣嘢咋。 不過佢而家都話會收緊個機制嘅，你覺得佢 唔係啊？佢而家收緊嘅機制，咪嚟嚟去去，最多咪係話又要你一年一次去申報。但我而家講緊一件佢好易去查同埋阻止佢發生嘅嘢嘛，你咪去土地註冊處同土地註冊處講，凡係所有嘅私人嘅住宅嘅買賣 ，OK？ 你將佢嘅身份證同埋個名話俾房主聽咪得咯？ 尋日有冇提呢點嘅咧？佢有冇回應咧？呢個 我有睇，我有睇，佢梗係唔敢回應啦。呢個係最簡單嘅事，我拗穿頭都唔明點解第一日唔係咁做。你要请几多少人做呢样嘢啫？嗰边土地注册处，你一年有几多少单住宅买卖啊？系咪？全部通知张房署啊？咁佢打咗呢啲资料，佢自己 check 出咪点咯？佢、又讲一句嘢，佢讲嗰句嘢咧，就真系令到我真系好唔开心啦。佢话因为私隐， 即系佢意思查录俾人士有冇买过楼系私隐涉及到。 佢话房署唔应该知道。所有市民嗰啲買賣樓嘅嘢，咁、我對我嚟講，如果係因為私隱，我而家係淨係交俾房主喎，叫房主查啫喎，係、咪？如果佢話佢認為知道曬咁多出面嘅私人住宅嘅買賣嘅話，係觸犯呢人私隱，唔緊要，咁我問下私隱專員啦。如果私隱專員話係呢樣嘢唔不俾房主嘅 ，OK， 得冇問題，咁我收聲。OK。咁但係呢個係咪真係私隱呢？因為淨係房主自己知，淨係用嚟去確保，如果你真係咁買賣，我就收返間公屋啫，係咪？咁呢樣嘢我覺得唔應該係太過講私隱、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呢，樣樣嘢都係話政府因為私隱喺執法上就好多嘢就住。咁講真，你立法嘅時候又雷聲講到咁大，系嘛？咁你立法，你都要谂下，你執法嘅时候到底系咪可以落地啦？ 好 ，OK，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先。田北辰咧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咁啊，其实有啲报道都提到嘅，就有议员都问到，包括田北辰咧，就系话点解政府唔可以系喺绿表人士买楼嗰阵咧，系做一啲检查，包括就系话可唔可以喺律师楼嗰度签约嘅阶段跟进咧？咁另外见到卢伟国议员亦都话，居民咧系拥有物业咧资料系属于大数据，咁点解当局系难掌握咧？咁房署署长黄天宇就话要兼顾市民咧。私隱咁，其中係提到呢一點嘅咁，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人哋話刀劍無眼，指嘅係喺比武嘅時候難分敵我，兵器容易傷到人。如果比武都尚且係咁，殘酷嘅戰爭就會更甚。村上春樹嘅棄貓。记低了父亲穿上千秋终身都被参军的阴影所笼罩，就算战事早就已经平息，士兵和平民都已经下葬，但是战争无论对被侵略者还是发动战争的那一方都落下了无法痊愈的伤痕。 穿上千秋是个爱好文学的读书人，但当时日本军为了让新兵尽快适应战场，选择了最快速但又最残忍的方法，就是让新兵直接用刀斩杀战俘。村上春树说，父亲在他细个那阵突然跟他讲述这一段显然不适合向小朋友描述的回忆。长大之后的他明白到，那是父亲不得不背负和传承下去的痛苦经历。 出生自僧侣家庭的父亲在军中热衷于写牌具，因为只有通过象征式的暗号和表现手法，他才能够抒发内心的情感而不被追究。书中记低他曾经写过《士兵也是僧》《合掌对月旗》。 我曾经介绍过以色列作家艾加海吕，他都是在强制从军的情况下，在值班的时候身处昏暗的地下室，靠住创作天马行空的小说来到获取片刻的心灵自由。我仿佛见到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两个文艺青年因为不同的战事而被迫着上军服，只可以在放低枪械的时候执起笔杆去平复内心的背影。村上春树认为历史需要被传承，包括堂皇辉煌的，亦都要包括丑恶不堪的。战争带来的伤痛由战场传承到他们这段父子关系里面，而他选择将这些私密的回忆编写成书，继续地传承下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戏猫》，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啲雀仔咧飞行嗰阵嘅状态咧？有冇谂过喺咁多高楼大厦之下，会唔会都影响到一啲雀仔飞行嘅情况咧？咁见到观鸟会咧就系公布咗一个嘅调查，话上年嘅九月至到十二月做嘅，就发现到一啲嘅雀鸟撞向一啲窗啦，咁啊死伤嘅个案。详细嘅情况咧，想请佢哋一位代表同我哋倾下。香港观鸟会保育主任黄雪薇，早晨，黄雪薇。 早晨，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报告？有冇原因喺特别系上年九至十二月做噶？而之前即系譬如前年或者再之前，有冇做过类似嘅调查噶？有 系，其实以往咧，香港就未有一啲好系统啦，或者系好全面广泛嘅调查嘅。咁去到我哋差唔多两年前，其实就响应咗一个全球嘅行动啦。咁我哋首次咧就使用一个叫做全球鸟撞平台嘅网站，希望市民可以好简单咁样去报告一啲鸟撞个案。咁去到上年九月嘅时候咧，正正系准备喺一啲迁徙季节开始啦。咁我哋就发起一啲行动，希望市民由九月开始就留意身边社区嘅环境会唔会有一啲鸟撞事件，就报俾我哋。咁喺同时咧，我哋都有做一个叫做定期调查嘅，就喺五个我哋当时初步揾到嘅鸟撞潜在黑点咧，就系、是、做一啲路线上嘅调查啦。咁就所以就叫做九月到十二月，暂时收集咗四个月嘅 data 咧，希望可以分享俾大家睇。 所以你哋就有两个方法去收呢一啲嘅数据，包括就系一啲嘅定期嘅调查啦，另一种就系头先有个平台，就系啲市民报嘅咁样。有啲乜嘢嘅发现咧？头先你话定期调查嗰啲点又点样定出嚟嘅？ 系啊，定期调查咧就系喺2021年啊，几个月入面有唔同市民都有報過啲個案，咁我哋就揾一啲係重複發生咗一啲 case 嘅地點，咁就諗住初步喺呢五個區嘗試先啦。咁但係去到上年九月嘅時候，因為一啲宣傳比較多啦，令到好多唔同區嘅市民咧都有響應呢個活動，就報咗好多地方，所以嗰五個點咧並唔係話係香港即係最大嘅潛在黑點嚟嘅，純粹係好初步嘅時候可以辨識到嘅地方咯。 咁有啲咩特別發現咧？喺今次呢個鳥撞玻璃的调查，是不是鸟撞玻璃定是鸟撞其他东西的？ 是啊，鸟撞玻璃啊，即不只是窗啦，其实一些栏杆，即现在很轻用一些透明的栏杆，那些都有机会发生的。那我们最大发现其实就是个数字已经很即是很震撼啦，即是对于我们来讲，在四个月里面是有196只的鸟撞个体发现，那当中呢179只是死亡，17只是受伤的。那最重要呢是入面其实有七种的物种呢是属于一些叫做具保育级别的物种啦，可能比较出名的就是黄胸鹛啦，它是全球极度濒危，即是我们成日听的禾花雀啦，咁其实它都在这个纪录入面有出现到。 那数字占多少？你找了七种，但196宗的个案里面有多少是属于这些要保育的级别的呢？ 是啊，有九隻啊 ，total 有九隻咧，是一啲具保育级别嘅物种啦，系啦。 需唔需要每个个案？需唔需要每个个案？你系要揾到个雀鸟嗰个嘅成个身体或者佢嘅尸体先至系当一个个案，使唔使咁样嘅？ 系啊，我哋呢啲数据咧都系筛选过嘅，即系拣咗一啲有相片啦、有环境嘅照片啦， 同埋同埋時間啊、日期嗰啲都吻合咧，我哋就會即係確叫做好大程度去推斷啦。 Okay. 因為我哋都冇話逐個逐個 case 去用獸醫嘅角度去做判斷，但係咧我哋都係一個即係推斷，咁中間可能都係有即係唔係最準確嘅，但係我哋都係跟翻即係國際上啊，佢哋點樣去判斷嗰個方法去做噶。 可唔可以講下涉及邊啲品種係最多咧？頭先除咗一啲保育級別之外，其他有啲咩雀仔係比較多係會撞落去啲玻璃度啦？邊啲區係特別多呢啲個案嘅咧？又 好啊！其實我哋記錄到196隻個體入面咧，揾到嘅物種嘅數量咧係38種嘅。咁如果你對雀鳥有少少認知啦，其實香港有記錄嘅野生雀鳥係超過570種啦。咁今次其實喺短短四個月都揾到38種啦。咁入面咧其實佔最多嘅物種咧，係一種叫綠頸鳳眉嘅雀鳥。咁呢個雀鳥係喺香港嚟講，佢唔係全年都見到嘅，佢係一種冬候鳥嚟嘅，即係可能喺冬天咧先至會喺香港到冬啊，或者係越境咁樣。咁個數量都佔咗差唔多成個，即係我哋196入面，其實都佔咗三成嘅，有45隻咁多咯。係啊，咁其餘咧嗰38種咧，其實入面有七成嘅鳥種咧，都係屬於一啲叫候鳥咯， okay. 即係都係一啲可能喺香港度冬或者遷徙嘅雀仔嚟。 頭先講到邊啲區特別多死傷嘅數目，同埋有冇啲咩特點喺一啲嘅所謂撞鳥嘅黑點嗰度？ 係啊，我哋暫時最多咧係沙田區同埋港島東區，但係咧個原因咧係主要呢兩個地方咧發生咗一啲比較多大型或者集體嘅鳥撞事件。舉沙田區啦，咁就係中大一單可能有35隻嘅白頭鷺，佢哋撞擊之後死亡就俾人發現咗。咁喺港島東區咧都有嘅，喺北角啊或者鰂魚涌有一棟叫做嘉里中心嘅，咁都會有一啲頻繁啲嘅大型啦，我哋叫做有五隻或以上咁嘅雀鳥咧，都係撞擊咗之後就俾市民發現咗，係啦，咁所以大多數點解呢啲區會好似特別多呢？係因為有錄到一啲集體嘅鳥撞事件，有機會喺其他區都會發生嘅。 Okay. 不過就純粹可能冇報告到上嚟。 仲有分零鐘啫，針對要減少呢啲鳥撞事件，你哋有啲咩建議呢？ 係其實坊間都有一個機制嘅，就係最簡單喺一啲已有嘅建築物啦，貼一啲防鳥撞貼紙，咁個間距咧只要係5cm 或以內咧，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咁當然喺新嘅建築物咧，都可以係及早加入呢個防鳥撞嘅設計咧，咁就可以大大避免到嗰個鳥撞事件咯。 淨係主要係做呢啲，仲有冇其他方法係做，或者過往貼呢啲貼紙個成效係點嘅咧？ 早係喺美孚港鐵站嗰邊都有貼嘅，咁我哋個調查都有涵蓋到啦。佢頭三個月冇貼嘅時候咧，都錄到30宗。咁佢之後我哋12月咧，佢已經貼咗貼紙之後咧，就喺嗰個月份就未有嘅。但我哋都 keep 住喺度做緊一個叫做監測嘅調查。咁嚟緊如果有一啲發現咧，都可以再稍後公佈翻俾大家聽。 一般係咪啲大廈都肯做呢樣嘢㗎？ 其實都唔係嘅，我哋過程入面都會拖好長時間啦。咁美孚係一個成功叫做成功例子啦，但喺其他一啲私人嘅大廈都比較難去到游說到啦。咁所以都希望藉住今次報告同埋美孚嘅做咗成功呢件事咧，都可以鼓勵到更加多人去仿效。 OK， 好啊，唔該曬黃雪薇，同你傾到呢度。黄雪薇咧就系香港观鸟会保育主任啊，同我哋讲到佢哋嘅调查有关啲撞鸟嘅情况嘅。